眼神就逃，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，这世界多么美好，对每个人都说还好，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，只要我对你好，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，其实你爱我相信，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，快不快乐我无所谓，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，其实你爱我相信，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，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， 情。

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下来，用速度换一点痛快，孤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伤害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。 分离。 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事情如霜，聚与散，悲与欢，如此纠缠。天在晃，路在转，心在心动时受了伤。风越转，心越乱，梦在梦醒时转了弯。深深深情继续，如果一刀能够化作两段，就让一切在这地方松绑。风一回，路一转，此情何苦望断肠。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。哦，了了断，圆了谎，茫然当作生命里最美的转弯。心在心动时受了伤，那风越穿，心越乱，梦在梦醒时转了弯。深深深情继续，如果一刀能够化作两段，就让一切在这地方松绑。风一回，路一转，情何苦望断肠。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。哦，了了断，圆了谎，莫道当时已惘然，就让你和

下个不停，望着走过的脚印，又崎岖又平静，看着你的眼睛。